我骑不快单车，你只是加油打气。不了解我很累，没有力气跟着你。汗水划过眼睛，只是汗水，别担心。我永远支持你，给予坚定的友情。毁灭爱情，才能真的清醒。隐藏住感情，任何决定都随便你。不能喜欢你，你的微笑过于公平，对我太好，我很难放弃。我毁灭爱情，就算再不甘心，只能欺骗自己，最后还是深深离弃。不能带着爱拥抱你，我们之间。